2019是香港极具意义的一年，也是我漫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。2019必将记载于历史上，这一年香港觉醒，是近200年历史中里程碑式的觉醒，有些突然，但也由来有自，是香港市民的觉醒，一代人会延续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觉醒。从此香港走上一条不归路，再不会回头。李仪，香港觉醒辑录了李仪于2019年的政论文章，既有历史视角的分析，却不留冰冷，既有时代儿女的热血，也不失睿智。新闻是历史的初稿，读着夹叙夹议的时论文章，仿如置身运动之中，随着局势的转变而休戚与共，同时能纵观大局，不迷失于旁枝末节。李仪新书《香港觉醒》已经有现货发售了，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，每本特价港币120元。多谢大家。 一代江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， 好了，即是陈 Sir 呢，其实我们除了看他执法之外呢，还想看电视台，即是 去做评论的嘛。那么几时开始请你上去讲？ 我82年世界杯，应该是4年后，86年开始的，应该 是我想是纯粹因为 你是去过世界杯执法。 是啊是啊，我个当时广播的身份呢，你看我的衫呢就同他們不同色的，我是藍色的，即是說 要專家身份的，我們講一講一下就什麼都用我急下，他們就挑撥一下叻同啊曾志偉那些，那我就找阿叔啊郭家明的，那挑撥一下你，你知道個個對球點都有意見的嘛，那都很有趣，那什麼都說你知道 嗎，但是很受歡迎， 我就不知道當時我不理的，但是你換衫時阿叔在我旁邊都有傾有講的，沒什麼特別的， 即是沒火花的，平時 沒的， 即是熒光幕前就沒有效果啦， 我又不知道他特登有什麼的，但是他講的呢拉興了我呢，到我那份我就駁嘴，即是家明一樣的嘛。有一場我最記得就是阿根廷對荷蘭，史坦就勾低了那個不是馬特當拿的矮矮地的前鋒，不知道叫什麼名字，咩机咩机啊！我唔记得咗，你哋睇喎。咁啊，我就话系十二码，佢就话唔系，佢话佢斋嚟。咁啊，史特系勾到佢嘅。咁啊，我都明白，我咪搏佢咯。我话咁而家你系咪罚咗？我话系有冇十二码？我话我你吹啊，佢吹啊。我吹得多就你吹得多。咁咪話俾你聽，呢個係事實啊嘛。咁咪講個將事實講出嚟，我又唔怕死嘅。我又唔係屈你，又唔係講你，咁你就拗，我咪同你拗咯。即係阿叔有時候辣我嗰啲，咁我咪又駁佢嘴，好似話球例嗰啲咁嘅。陳生，球令都識㗎。嗱，我又上過球證班嘅，呢個事實我知道佢上過。我就話係啊，幼稚園嘅又讀過書，教授嘅又讀過書，個程度唔同啫。就咁講，咁我有冇講錯啊？係咪？你係識㗎，但係睇個角度唔同。落場執法的個情況不同，咁即係我就即係同啲球證解釋嘅啫，我就 唔係當時嘅反應咧， 係 咪好多嘢？ 呢個事實嘅係啊，嗱，跟住踢波仔，即係佢哋啲踢波就知道事實嚟嘅。球證有時都其實係幾難做嘅球證，你真係要有興趣有成，不過做得多就真係厭啊，唔想做。 你都講波講咗一段都頗長時間嘅喎。 係啊，都講咗啲三屆都有講三屆，咁啊 都係世界盃。 都是世界杯，我是世界杯先讲，是业余讲的，我讲世界杯都很辛苦的，那时候翻工的嘛，翻工的，翻工之后呢就还要夜晚又讲去广播，广播又不想攞那么长假，就影响啲工作，老细都不喜欢啦，咁我就捱得，一完咗放工呢就回去真系瞓觉。我试过一次啊，喺电台啊，就我教鐘咧，教12點鬧鐘就翻屋企。嗰時追布林，我追布林度，即係喺我大學隔離嗰度。咁教到12點鐘，咁我諗住咧就1點翻嚟開台。咁我教鬧鐘教12點，死火唔響。係第二日晏晝嘅12點，應該教咧2359或者0001。 咁我點解叫佢醒咧？我個仔啊，你識佢嗰個仔走嚟敲門，媽咪，爹哋今晚唔使嚟廣播啊！咁，哇！一嗌嗌醒咗我，成個跳起，都夠鐘啦，揸架車真係十零廿分鐘啊！我喺薄扶林飛到翻清水灣。 哇！你都好狼喎，你都 我揸車都相當快嘅，一歲到。咁咧夜晚嗰時冇咁多。 冇咁多燈啦，嗰時冇咁多快相啊！ 快相機啊，燈啊都唔敢充嘅，就冇快相機。咁我翻到去，靜靜氣更衣室攞衫，慢慢試翻個位度，坐翻去個導演壓落嚟，我都冇預你嘅咁啊，咔咔咔喺度笑，咁啊坐翻，跟住個機先縮翻，我知喎，喺翻到啦，唔知醒啊，因為嗰陣捱得緊要嘛，咁我一放工翻嚟就瞓。 但係你譬如你講時使唔使做啲 research 啊？ 我要㗎，佢有好多。同香港同大陸廣播就唔同，香港都佢俾曬料你嘅，咁我就唔使做咩 research 嘅。香港嗰啲嗰時，我就 update 熟啊，啲世界盃球員啊，同埋咧個乜嘢料都有。而家我淨係講球例嗰 part 嘅多數，喺大陸講就唔同啦。大陸就乜都要自己揾嘅，但係喺大陸廣播好辛苦要，因為點解大陸有好多咧？譬如 Google 你又上唔到，仲有呢個叫做 Yahoo 你又上唔到，揾料啊，咁啊淨係睇。大陸哥嗰啲喺度揾料，走出邊賣嗰啲報紙啊，咁啊廣州報嗰啲咁喺度抄料，抄你自己寫。咁嗰時咧，老婆上嚟叫我買啲香港報紙攞上嚟俾我揾料，咁先至叫有得講。你知啊，又唔可以話即係空口講白話噶嘛，你又唔可以講啲舊啊嘛。 球員嗰啲譯音又唔同啦，你又要適應。 唔係啊，廣東台好啊，講翻香港名㗎。 講翻 唔係個大衞開幕咁咪死翻啲咁。 唉，碧鹹我哋咪就係貝克漢。 碧鹹係啦，貝克漢嗰啲咁係啊，你講講翻㗎。咁其實佢都譯名好多唔同嘅，但係廣東台咧就講翻香港嗰啲咁樣。 我見你同阿何輝都有啲火花㗎喎。 何輝應該佢又唔夠膽同佢咩火花嘅。何輝其實就。跟某一個同事有啲火花，因為何輝嗰陣時咧，佢細嗰陣時咧跟過我去呢個卡哥宣吧，代表香港對 佢 代表，係啦，佢又同阿翻道士啊、阿李建和啊談笑起嗰批啦，就呢批嘅嗰陣時咧就青年軍 有咁早咩？ 有噶嗰陣時唔係青年軍啊，國家面大嗰陣時，我係政府嘅高級康樂主任，就派我政府嘅代表帶佢哋去體育交流啊。有足球，有嗰啲咩空手道啊，咩嘅卡拉奇嗰啲咁嘅嘢，大家交流嘅。咁我做大隊嘅。咁何輝點都係俾面嘅，又唔夠膽嘅。不過何輝咧就係好霸道嘅，佢好熟啊，好熟噶。咁個個都 好似佢第一個上嚟 嘅啦， 第一個 佢嗰陣時喺廣州度講波先嘅，講咩喺廣州嗰時嗰個咩啊，講嗰。 廣州電視台 唔係廣州，佢嗰個買咗嘅翻嚟，佢將個音咧傳翻俾廣東電視台嘅啲咁嘅，咁佢個名字就熟咗。佢嗰時踢過海風噶嘛，何輝踢到麻麻地啦嗰時咁樣啊，咁啊佢好熟嘅，嗰啲足球啊，嗰個腦啊，嗰啲佢好有又好記性，咁佢都是一個廣播人才嚟嘅。 咁啊，除咗嗱，即係何輝，我哋講開廣播啦。你覺得而家即係新一代嗰啲廣播嗰啲電視廣播，同你哋講當時就即係有啲唔同啦。你嗰陣時講世界盃啊，有啲氣氛啊，特登要製造一啲效果。嗱，而家呢啲足球評述員，譬如新一代嘅黎宇正啊，咁都算耐噶啦。咁 黎宇正嗰啲唔係黎宇正耐啊，同我哋嗰個差唔時代噶啦。黎宇正嗰陣時，咁啊蔡玉如啊嗰啲啦，蔡玉如嗰扎啦。咁而家好多都退咗出嚟啦，阿如廣播都相當好噶， 係 啊 好， 阿如廣播 依家冇 講，因為嗰啲合約問題啊，啲嘢都去樂視嗰邊啊嘛，我同撈台啲又係呢啲合約嘅問題啦，佢同黎宇正都冇喺撈台啦，咁啊而家呢班新進嗰啲啦，咁啊講我相信舊時咧廣播嗰啲人工啊好高嘅，譬如我喺 TVB 嗰時咧。有六位數字㗎，不過我嗰時講好多 幾好批嘅喎都， 咁啊嗰時業餘嘅， 業餘都幾好批啦，大佬。 我淨係一個世界盃啫喎，有幾場世界盃就好啲。四年先一次啊！ 冇你講阿鬱敏都好批㗎，佢講鬱敏講波都好批。 鬱敏仲有啊，好相當辛苦㗎，不過我就真係有興趣啊，同埋呢啲我都中意講嘢啊，咁自己熟啊，同埋大家溝通都冇問題。咁大家要擦出火花去講波，有時將你啊窒下你啫，即係。或者佢插話你都要適應對人先得㗎。係， 咪碌木咁樣？ 唔係，好口窒窒。咁知而家老人家又唔講咧，我就知衰。 一時夠嗌個名咧，好高嘅咧，佢打個南蛙星島，唔知叫何容興，唔記得叫個名啊。係，即係我時候記叫個仔個名啊，嗰啲仔話：老豆，你叫我時叫阿哥啊 咁，噏錯名，咁你點去講波啊？ 咁咪自己收山啦、 啊，自己收皮，收皮啊，收皮 啊！唔係，唔好費衰鬼味啊！而家我傾下偈冇所謂啊，係嘛？ 香港人上去講波啦，譬如何輝啊、黃興貴都上去，佢講 ESPN。 嚇、啊，係啊，冇錯，你講啦，由新加坡 ESPN 傳翻過嚟香港， 傳翻過嚟， 就將何輝個名就咁樣識嘅啫嘛，係啊。 咁啊，佢哋邊幾個即係嗱呢啲人講波啦，講波你覺得而家邊啲人講波講得比較好咧？你又仲有冇睇波啊？即係 都有廣東電台咧，就少睇㗎啦。嗰啲就係、是、我喺度講啲咧，即係全部嗰啲講咧都唔錯嘅， 都唔錯。 繼續都係啊，啊仲有一個。係講嗱，佢廣東有兩個電台嘅，廣嗰兩個電視台嘅，就第二個電台有一個又香港人上去嘅，咁啊， 哦啊，以前喺亞視嗰、那個， 係啦， 嚇亞視嗰、那個， 唔記得個名 字，係啦，我哋係而家全部唔記得曬名 嘅，所以你叫我做點解廣播嘅，你講錯我知你講邊個嘅，但係呢個好唔係，但係你叫乜個名咧又講唔起嘅， 啊佢打籃球嘅以前， 啊 OK 啊。 叫咩名啫？一下又想不起佢叫。 我知道我有佢電話添，咁啊，即係佢講得就相當好嘅。咁而家上面做埋生意添啦，有間餐廳，咁啊又買賣布白啊，自己咁樣啲啦，咁啊做下生意。 咁啊，陳 Sir， 而家你譬如話你睇波咁樣咧，你即係特別香港足球啦，你覺得同以前嘅分別？ 啊，我好耐冇入過去啦。而家咧，香港足球咧就真係一落千丈，同我哋年代咁。咁好多時咧，就因為呢、這個呢啲搞波啊嘅問題咧，可以講話足總嘅問題咧。咁啊呢個講嗰個領導嘅足總嘅領導嘅嗰、那個主席，特別係上一屆嗰個咧，佢就唔識足球。 嗯嗯，梁錦德， 你個名啊，你講得啦。咁啊就做咗十二年，即係三屆。呢十二年嗰足球，你諗下個發展，同埋你冇發展之後，仲要落嘅。咁你個距離差幾遠？講完啦，就係咁多啦，咁簡單啦。 咁唔係淨係得香港足球 喎、啊。咁係，而家啲足球咧點解咁多人咁少人睇咧？因為而家咧都範圍太多，又網球，又高爾夫球，又籃球，係嘛？又單車，又話 羽毛球、乒乓球係咪？ 咁咪多咗好多。但係咧，你唔係話打開門有足球就有人去睇嘛？ 唔係，但係全世界嘅足球 仲有好多要。係你做好多功夫嘅，你吸引啲觀眾。報紙你睇足球版邊買？我哋舊時嘅朝代體育版有足球嘅啫，全部。係。而家你想揾香港足球大個字體都幾個你識得幾多個香港球員咧？你話我 四廿隻字到啦，寫足香港足球。 咪就係咯，所以變咗呢個就係、是、都要做功夫嘅。而家背君旗咧就坐咗上去啦，就挨馬喺度，就慘有排搞。所以咧就唔係咁容易嘅。咁所以有排搞，你話咧就體育方面咧有分兩方面講，你可以做話精英，同埋咧普及，你做 elite， 淨係做精英嘅，咁就差，即係可以同世界追上世界比較一比。如果你普及嘅咧，冇所謂啦，全民健康，咁睇你香港搞邊樣咧，足球睇搞邊樣啦。你譬如你精英唔掂嘅，搞普及都好嘅，譬如足總做下啲青少年啊。俾小暑假細路仔玩啊，即係提高啊，咁都係一種嘅體育活動嚟嘅呢方面。 咁你覺得香港而家實際上係咪應該職業足球咧？ 談唔上話做職業足球，半職業。嗱，你職業足球咧，你要揾嗰個薪水薪金吸引到嗰啲球員全身投入個訓練。而家搞隊波唔同舊時咁。好似高佬舊時，佢哋係一個教練啫嘛。而家又話守門員教練，又健身教練，又係又一個又 體能教練， 係又體能又有個馬沙士嗰個叫咩？嗰啲 按摩師 九萬幾樣嘢嘅。咁啊，嗰啲衫咧就要自己又要服侍嗰啲咁。舊時嗰啲球員佢哋踢波， 自己教練 踢完波之後拿件捲埋件衫，拉住對鞋踢得快，咁翻上籃球會。而家唔係乜都同你搞亂曬，所以咧支出又多，工資又高，你有咩老闆嚟啫？你自己，譬如好簡單，如果嗰啲商家 或者係譬如足總的董事啊，或者嗰啲高人啊，你請啲 CEO 咗咩鳳凰計劃啲人就去做推廣，去揾人翻嚟搞足球，都唔係嘅，淨係賺幾百萬新一年。你揾到譬如馬會、南華足球隊、恒生遠足球隊，即係揾呢啲投資去咧，你有錢你咪請好球員咯，請好教練咯，場地你有，總之有人睇咗咧，政府我相信佢諗得掂嘅。你喺個體育城、九龍城嗰個機場嗰度嗰個，咁呢啲啟德嗰啲，政府唔係話唔投資嘅，你要有成績，政府投資落去先至，即係有機會先。如果你 新哥， 你揾唔到， 我想講一樣嘢，香港政府都冇正視過你哋香港足球員，你明唔明啊？提咗幾十年，有冇改變？ 唔係喎，你自從嗰個東亞咧攞咗啲成績，政府已經投資好多噶啦，個鳳凰計劃，又同埋而家又有幾百萬嗰啲乜嘢錢，我而家真係冇理到啊！舊時政府真係冇理，而家呢啲咧已經開始俾錢你搞，你搞成仲衰咗鳳凰計劃之後，嗰啲錢益曬嗰啲做行政嘅人，都唔係嗰啲足球咧，咁咪就死咯！政府肯俾錢嘅，但你有成績，嗱呢樣嘢雞蛋兩個比較，邊個先咧？你如果有成績嘅，政府一定擺錢落去嘅。 你體育基金當時你 睇啊，你等銀禧叫舊時叫銀禧啊，而家 體育學院， 體育學院政府點解唔肯俾錢你啫？你有成績，你睇舊時阿李麗珊啊，阿黃金寶嗰扎，政府俾錢佢哋佢去嗰啲 啊。咁銀禧 我仲有啊，我退休前咧，我個 post 我個職位咧，就係睇呢啲總會嘅。 咁 你要肯有成績，我先俾得錢你。譬如你足球咧咁樣，你都冇成績，我點俾錢你啊？ 銀禧都培養啲新人出嚟啦。 你睇嚟乒乓球、羽毛球咧有成績嘅，政府派咗錢落俾你。你足球我點俾錢你啫？你有咩成績啫？你打到東亞杯，東亞杯係都三流球隊打噶嘛。你攞冠軍都好高興啊！嗰啲球迷應該政府都鼓勵俾錢你。你有成績，政府一定俾錢你話好啊。 你知唔知東亞杯啲人即係外隊啊？你聽啊！個個啲身材咧，好似宋永輝啲身材。大佬啊，你唔贏唔好玩啦，係嘛？ 我講啊，對我哋嚟講咧，你贏咩杯冇咧？因為我哋睇開以前，你話贏日本啫，都冇興趣講我哋。唉，而家 講 對 嗰時啲，贏日本嗰啲三比三都贏得少嘅。 係啊。 而家香港都對人哋，人哋真係用國家都同你踢，我都唔知幾多球我 唔係你而家踢越南，你都噏都問水噶啦。 問水，越南菲律賓嗰啲啊，而家到菲律賓嗰啲， 梗係啦， 台灣啲，台灣啲嗰時任你數嘅。而家你台灣， 所以我哋又冇興趣講啊，即係我諗。幾個嘉賓常講一樣嘢，就是你抌啲錢本身抌錯嘅地方啦，最緊要一樣嘢啦。好啦，咁最後一個問題啦，陳 Sir， 香港啊，即係訓練球證或者即係做好嘅球證咧，有冇呢個條件？ 嗱，我講過咧，做球證嘅水準咧，係同本身當地嘅足球水準掛鈎嘅。你俾嗰啲高水準佢吹，先有訓練到佢噶嘛。 咁啊，死得啦依家。 嗱，我呢樣我唔嗰啲，你譬如你跑馬地嗰啲吹嗰啲球證，咪就跑馬地嗰啲水準咯。你明唔明白啊？咁樣你又有冇咧？你水平，你譬如你有啲職業水準高啊，嗰啲好似日本啊、韓國嗰啲咁，你咪由嗰啲球證咪可以去吹大咯。咁吹波咧，國際足協、亞洲足協都分級數噶，分級數噶。譬如你初吹嗰啲，譬如你國際球證咁啊，香港國際舉例啊，咁咪俾你睇下你個國家水平先。佢每一個國家有個 quota 嘅俾你，譬如你高水準嘅就多啲，譬如而家世界盃出嚟噶，譬如歐洲俾12個，非洲高水準嘅俾你10個世界盃球證。舉例就係我啊，譬如大洋洲你啊市嘅俾2個，亞洲 OK 好啲嘅俾3個，咁啊分嘅，然之後夾埋嗰個球證團，咁啊代表去吹世界盃。咁而家你譬如你香港嗰啲水準，你係睇排幾名啦。就吹咩？舉例啊，譬如你吹有啲 under 16歲嘅青少年啊，唔去香港球證吹，國際球證吹噶，咪吹嗰啲先啦，啱噶。即係你吹得好啦，咪提升你吹20歲啊。跟住吹咩咧？亞洲杯外圍賽啊，跟住吹咩？亞洲杯決賽啊，跟住奧運外圍賽啊，跟住又嗰啲世界盃外圍賽啊。最好就吹奧運嗰啲又總決賽啲啊，決賽周啊，跟住再上去吹。半準決賽一級級上去先至揀到你去， 去吹世界盃。 哇！咁都幾有難度喎，因為你激幾多國家？咁 你而家你要同冚㗎？ 咁你咁而家啲人多咁少，咁即係基本上你都可能 後無來者。 後無來者㗎喎！ 我唔敢講，我有個好運咧，我就多謝我嗰啲識嘅有伯樂啦，我就多謝阿許俊輝先生同埋阿宋永東先生。嗰陣時我嘅朝代咧，阿霍會長同埋阿許先生咧，許俊輝咧就係、是、都就是、因為我咧同足總都攞到叫做 有少少 嘅係啦安樂啦，咁亦都係佢哋肯提拔。但係咧，我頭先講咗佢就提拔我。我都要自己要， 係你去到你做翻出嚟咁冇用， 係啊，你有啲有表現先得噶，大佬啊。 唔係，但係簡單講，即係話，如果你香港足球而家去到呢個水平，基本上我哋唔會再有人去到嗰個世界盃決賽嘅， 都幾難啊！我相信幾難。世界盃決賽，就算你去到亞洲盃決賽，或者係幾多咧，已經係好高、好高水準。係 啊，都唔係咁。 成個亞洲決賽你可以去吹喎， 即係亞洲冠軍杯。 係啦，有亞洲球會杯啊，嗰啲好多級賽事嘅，你吹到呢啲整個亞洲嘅咧都叫好噶啦。 即係唔係咁容易啦，即係依家咁睇啊，真係。 咁啊，即係期望 香港足球水準高， 係 提高球證水準非常高。佢兩個扣住嘅， 係 唇亡就齒寒。 嗯， 兩個咧你好佢就好，水漲就船高，係咪咧？你足球水準高，球證水準咪高咯。你足球水準不高，球證你邊度高？佢吹咩波啫？佢邊度點樣訓練到佢出嚟啫？ 嗱，最後一個問題啦，我就最後一個問題你啦。台長呢啲想做球證有咩 path 可以？我想做球證。 啊，佢做球證咧，就第一上球禮啦，上班上球啦。 去邊度報名？ 去足總報名。 去足總報名。 跟住咧就考慮眼睛，跟住考慮個體能，咁過要上堂啦，咁考筆試。咁啊，仲有咧，就而家筆試咧，就要睇埋要決定嘅，譬如放啲畫俾你聽，呢個波罰唔罰？啊，有冇越位？啲舉例啲咁啊，有捉到唔知有冇啦。我而家已經離開咗咁耐啦。咁我哋喺外地嗰啲就有嘅，就即係譬如而家入譬如亞洲外圍賽第幾組喺邊度，咁我去做主委。咁啊，嗰啲球證上堂咧就要研究呢啲咁。咁亞洲都要有啲訓練班嘅，香港啲國際球證就要去上堂嘅，做足嘅。其實足球咧就係教練，球證。同埋啲球員三個組合先一隊，同足球噶嘛。咁所以大家都要大家互相合作配合。 啊， 聽你咁講都唔係簡單嘅喎，都要付出好多 時間。付出好多㗎。我嗰陣時啊，我都話啦，我就一放工得閒咧，我就去跑步 嘅嘢。 我曾經喺嗰啲街度跑啊，嗰陣時著部分隊，成日跑摩先領，都係好啲嘅。我試過住喺自己住近摩星嶺嗰度啊！我跑到去淺水灣， 去得滯喎，大佬 咁啊！坐的士翻嚟啊！ 咁你當去得滯，你嘅恆心都幾犀利嘅喎！ 就嗱，你除非你冇心做， 係咯， 你一做咧就做好啲，又是已經人哋選咗你啦，你更加要做好啲先，係嘛？你越出名，你更加要自己 做。即係可以啊！陳 Sir 啲咪我哋嗰呢一代嗰一代人嘅。即係所謂專業模範咯， 冇錯， 即係唔係講就係你求唔求證，做其他嘢都係，你做球員又係係嘛？即係你做嗰個你要 你 做到嗰個最嗰個行業嘅最高水平， 你明唔明？ 自己要付出， 即係叫敬業樂業啦，係嘛？ 你做球證咧，好簡單嘅啫嘛，係嘛？ 唔一啲都 少少體能測驗。係咪啊？即係唔使要好多好大付出噶嘛，係咪啊？個個都係咁樣諗噶啦，我 呢個係錯誤嘅， 好多人都會 錯誤嘅諗法嘅， 係咪啊？即係其實都唔係容易， 唔係容易嘅。 係啊，你想做高上一層樓咧，你要付出， 一定要付出嘅。 同埋你亦都睇到付出之後有成果， 冇錯， 係嘛？咁你得到話啊，那個國際足協嗰個承認就俾你去。世界盃係嘛？你唔決賽都吹埋㗎嘛？ 係 啊， 係啊，我退休 到依家都係香港第一人啦。 我未休咧，又去德國受訓個裁判導師㗎。係 啊， 喺英國我攞咗高級裁判導師班㗎。 咁啊，足總俾咗啲咩回報你？ 咪足總派我去。咁啊，翻到嚟之後就冇啦。呢啲講足總嘅回報就 送咗個足球俾你。 呢個咧就阿曾偉忠， 曾偉忠，仲叫曾偉忠㗎呀？ 曾偉忠就 私人送俾你。 佢應該係唔知邊個叫佢咯，可能唔知係秘書俾嘅，就因為阿家姐琴申請呢個女子足球嗰啲訓練經費，咁我就唔批，因為當時因為女子足球總會咧就唔係呢個所謂奧林匹 嗰個屬會嘅，屬會嘅係足球總先係嘅啫。我就叫佢咧，我話你又叫足總嗰度將你嗰筆錢擺埋落去，叫足總同你申請啦。如果你要訓練，因為點解佢哋係要經費噶嘛？係 啊， 咁變咗就係呢樣嘢。咁啊退休之後就足總好多 function 咧都冇叫我哋去啦。舊時我哋好似你哋嘅代表足香港或者咩嗰啲咧，退休之後有張卡啊俾你睇波唔使錢嘅，而家冇啊，我哋。 退 休證，我都聽過有啲球員話，即係好出名，譬如國雄啊、代表啊嗰啲代表香港都，即係過身啊，都話花園都冇過嘅，咁呢樣嘢就 係呢啲 係，呢啲就係太過啲，呢啲就係呢啲人情味。其實呢啲咧，嗱主席佢哋可能忙啊，秘書處啊嗰啲咧，幾應該有責任要做啊呢樣。 你咁多錢請啲人去做啲咩嘢咧？咁樣係嘛？咁講翻佢送咗啲咩俾你先？做嗰個。 冇送過咩喎，乜都冇。嗰、那個足球嘅唔知係咪因為係唔知曾偉忠係嗰個木做嘅。 哦，木做嘅足球。 木做嘅一個足球，嗰、那個就係、是、唔知係因為係足總申請錢啦咩？我唔知啊，因為我係做過幾份嘅足總，我教咗足總十幾年裁判，一毫子都未收過。 可以 啊，做裁判導師啊，上堂放工就同佢教，放工就去。咁我記得我嗰陣時放工係打呔著西裝嘅，我記得有個學員，阿 Sir 你知唔知得咁嚴重啊？咁其實我啱放工嗰陣時間，你知我哋放工時仲要開會噶嘛？咁我捉咗我七點啊，我就即刻去。咁我笑咗，我話係咩喎？跟住就係咁樣。咁所以呢樣嘢咧就好難講噶啦，呢啲就係呢啲足總嘅自己嘅。 咁你嘅金哨子邊個送俾你？ 哦，我呢個金哨子咧就係嗰場波喺巴塞隆拿嗰個市長送嘅。 哦，反正人哋係送呢啲咁嘅嘢。 咪就係咯， 送佢去到之後，佢尊重你啦，嚟到佢同佢吹同世界盃喺佢主場，其實好開心。送咗呢、這個， 即係你睇下。阿 Sir 嗱，今日我哋嘅時間差唔多啦，你又追雞現場啦， 追雞現場啦，睇標睇標睇標 睇標啊！ 揾翻個手指出嚟， 係。 多謝陳 Sir。